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咱们在无聊中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，叫做比惨大赛，说说你最惨的一件事儿。 我最喜欢做这样的节目了，每到这种时刻，听着别人悲惨的经历，我都笑得特别大声。 那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给我的快乐》，来自胡夏。 确实很快乐呀。看这个朋友，他叫做荷兰猪九六，他说一个月丢了四部手机，还都是同一个地方丢的。这是什么运气？ 我当时看到也笑了，我说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？老在一个地方丢。 哎，我想知道他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，还是有扒手有小偷在那儿专门盯着他偷。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扒手吧，专盯着一个人偷也有点过分了啊。 我有一次出去旅游嘛，我就丢手机的经历，我就唯一一次丢手机的经历就是出门旅游，在一个公交站，然后公交车来了，那个公交车很挤，然后呢我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，就是那要关车门嘛，挤上去，我挤上去之后，哎，后面又有一个男人，他又跟着我立马又挤上来，我就当时也没注意也没细想，后面我一摸手机没有了，然后我在想，哦，可能是趁着拥挤的时候那个人故意贴上来，让我就身体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就觉得啊可能是挤一点吧，他就把我的手机顺走了， 就从你兜里给拿走了。 对呀、 知道我这种事儿经常有，特别是上下公交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以前刚上班那会儿啊，那会儿还流行 iPhone 4呢，然后有一个女孩呢听着歌进来，然后耳机还在，手机没了，她上来就一直在喊说我手机丢了，我刚买的手机。好可怜啊，对，那个时候手机还挺贵呢。 对，哎，最奇葩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姐妹去逛街嘛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一个宿舍的姐妹，她是就插着那个耳机听歌呢，然后就听着听着，她说哎怎么没声了，是不是我手机坏了，一看没了。就别人把她的耳机拔下来顺走了。 太可怕了，这个正听着歌拿走，太过分了。 对，大家一定要长一长记性哈，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人就是顺手牵羊给摸走了。第二首歌了，来自于赖雅妍的《爱的勇气》。 这个朋友特惨啊，大南家的木叶，他说呢，考研当天痛风犯了，连路都走不了，没办法去考试。错过了考试。 我真的想笑，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让家人拿担架把你架过去嘛，还是考试重要。 不是，痛风非常痛的，就是路都走不了，站也站不起来那种。 哦，还可能不太了解。对，有可能就不只是说路走不了了，是吧？他可能整个人的情绪、精气头、精气神都不一样。 对，特别疼啊，你想想。 哎，有点像女生就高考的时候来大姨妈那种感觉，就没办法赶上了。 那要是刚好那天特别痛的就太惨了。如熙他说呢，一直单身还有一直瘦不下来，算不算惨？好多人都点赞啊。 也是啊，因为你瘦不下来所以你单身， 同感。 那因为你单身所以你瘦不下来，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呢。 我天啊，太惨了。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，他说这是我过得最惨的一年寒假了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看见床就害怕。我妈每天说最多的话呢就是，一，今天吃什么，二，起来吃饭了。 是蝙蝠的那些个人啊，我每天因为睡太多，晚上失眠的时候都得骂他们千百遍，太惨了，从来没有这么渴望开学。 哎，真的，我真的特别同感，就是每次一说要开饭了，要吃饭了，我都头疼。 嗯， 就是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，而且这个吃什么都觉得不香，因为天天在家里憋着，也没有地方去释放自己的这个能量，就觉得这个整个身体已经超载了这个能量。 你看我前几天胃不是很舒服，我去门口药店买了一盒胃药，促消化的，我实在是就是吃了一顿，然后就不知道干嘛了，又要吃饭了，就感觉这个胃承载过多的食物。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，明明没有女朋友，可是亲戚朋友总以为你有很多似的。 啊， 这是什么鬼， 这是什么样的错觉，难道你长得很好看吗？对啊，只有长得好看的人才会给人这样的幻觉。 哎，他是恨亲戚朋友不给他介绍对象啊。 啊，就以为你有，但其实你还是个万年光棍儿。 下首歌来自安妮朵拉的《海鱼记》，好想去海岛啊！这个时候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可是为了这个大家的安全，不要乱跑。 对啊，人其他国家都已经拒绝那个入境了，没办法，只能老实的在家待着，这股风头过去是吧？才能够释放自我。 啊，太惨了！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，他说呢，公务员考试、笔试、体能测试、面试都过了。最后呢，总分离录取线就差0.3分，试问还有比我更惨的吗？ 我靠，0.3分， 哎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 多拉来来，他说呢，活了37年，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，到今年开年的新型冠状病毒，从外地回重庆的那一天，看到街上都没有什么人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重庆，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春节，这可能就是我长这么大遇到最惨的事儿吧。遇到了2回这个肺炎， 哦， 冠状病毒的肺炎。 哎，今年我们都很惨。 嗯， 这个朋友叫做 Young You， 他说呢，我初中暗恋一个男生，当时呢，我和小 A、小 B、小 C、小 D 是好朋友。偶然的一天呢，我发现小 A 是那个男生的铁哥们儿。又一个偶然的一天，我发现小 B 是那个男生的前女友。最后一个阴云密布的一天，那个男生让我不要再喜欢他了，他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个人是小 C。 我一个人在风中口吐芬芳，够不够惨？天哪，你认识的这些好朋友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，怎么跟这个男生有这么多的牵连？ 洛洛是泼泼，他说呢，小时候有一回啊，爸妈吵架不在家，我自己晚上睡觉，当时开着电热毯很烫，醒来打开灯一看的电热毯竟然着火了，我没被电死也算是福大命大了吧。 哦， 真的挺危险的， 对对， 大家最好不要用这种东西。 对，大家一定要开这种电暖气啊，什么小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。 嗯 嗯，呜，他说老实的我呢好不容易有人追了，关键我认真表达完不喜欢的立场后呢，却被男生反黑了，被肆意辱骂，来借此证明他不喜欢我。我的天哪，这种男生有病。人家拒绝了你，对，拒绝了好像就跟没面子一样，一定要骂回来吗？天哪，幸好你拒绝他，要不然这个人真的是人品不行。 对，恼羞成怒嘛，这是。朱同学的碎碎念，他说呢，晚归害怕被宿管阿姨记名字，就和另一个室友在学校外面的小摊凳子上睡了一晚，瑟瑟发抖，还有蚊子咬。大一胆子小，总觉得记名字很严重。现在大四了，十一二点回寝室都是大摇大摆的走进去的。年轻的时候那个胆子小啊， 对， 现在学坏了， 老油条了感觉。下一首歌来自于黄英的《快乐的猫》。阿刚同学，他说我刚才呢和一个妞把天聊死了，我才知道我喜欢他。你喜欢人家你还说的那么绝吗？把天都聊死了。 这个跟传染病有关啊。爱吃水果的阿梅，他说最惨的大概就是陪朋友去看结核，结果自己也被传染了吧。 啊，这个是有点惨。 肺结核吗？好像真的是会传染的。 哦，最近那个不有一些新闻消息说嘛，就比如说有一个确诊的病例嘛，然后他们家邻居也被就是被迫隔离了，或者是、 哎、 对，或者是那个有一个、哦、我今天看那个新闻说内蒙古的那个病例嘛，他是确诊了之后他生病了、然后他上楼梯的时候路过那个邻居家，但那个邻居家家门没有关上，是敞开的，里面有两个人在说话。他就这么路过了一下，嗯，然后就是打开门说话的那个，其中有一个人就也被传染上了，这个真的好可怕， 太可怕了， 嗯，有点惨。我忽然想到这个比较惨了。 啊，我前两天听说那个门把手上会留下这个病毒， 啊、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个新闻啊！我今天早上看新闻，我看到他的这个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了，说检测到的那个呢是。病毒的尸体，就是他在外面那个死掉了、 哦、 然后分裂了，就他死了、 哦、那 个新闻还用尸体这个关键字把我吓到了， 就搞得我现在开门进门的时候，这个都要不用手，直接用衣服顶开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勤洗手啊，注意卫生，还有就是最好能戴个手套，戴个手套会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。因为我就是一只猫，从来没烦恼，简简单单去寻找，不要没完没了。我是一只猫，别让我烦。 下一首歌来自奇异的《致自己》。 嗯，微风静他说，小的时候呢，我把手指头塞在茶壶嘴里，十几岁的时候想起来这个呢，又给塞进去了。天哪，拿不出来了，又不敢在家叫唤。可能给吸进去了，还是给烫着了呢？因为热量冷缩嘛，有可能就是你一塞进去，它会紧紧的吸住你的那个手指头。 哦，王志和老字号酱豆腐。他说呢，做痔疮手术算吗？手术的主刀大夫带了好几个学生给我边做边讲课。 大家一起来欣赏你的 BB 消音了。 菊花菊花太可爱了。 CV 乔木他说，我有好几期的调频的留言，有不少赞，但就是没有被莫大人和炫桃姐读到，这个很惨了。 你说气不气？ 哎，我们这个是要看，叫怎么说，看运气的。但是如果你努力了，我们也是能看到的。 看看萱草的好恶啊，萱草不喜欢你能怎么办？ 啊，你说我的心情吗？来决定大家的这个， 啊， 就有点翻牌子的感觉呢。来看一看今天是哪位那个小主的牌子被翻了？ 翻谁的牌子？ 对，我们来翻。 就现在最好，他说呢，大概就是考驾照了吧。科二考了四回，科三考了三回，受打击不行不行的，每次补考还得交补考费、看场费，心疼我的钱呀。最惨的是考完了三年没碰车，全都忘了。哎呀，不能想，不能想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 这个确实是考驾照，怎么说呢？真的是成年人面临 图什么呢？ 哎呀，比较难的一个坎儿了吧？就你当你如果真的没考过，比如说科二挂了或科三挂了，那种无力感啊，真的就是比你高考没考上大学还要难受那种感觉。 嗯，是，挫败感很强。 对，一个成城的小迷妹，她说高中住校生，周周都是每一门任务都要清完，老师自己总结20道题，写对18个过关，不过关不能回家，我经常卡在第17个。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，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。在我们哭的笑的累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，总是对别人太热情，却对自己很小心，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？在我们听的说的看 凡，才应该最值得珍惜。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最伟大的平凡，才应该最珍惜。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花儿乐队的《穷开心》。 嗯，放在最后一首这个特别欢快的一首歌吧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开心的心情。 嗯， 虽然听的都是特别惨的故事啊。63523，他说呢，加班到凌晨2点，回家半路上呢，发现钥匙落在办公桌上了，拐回去拿完钥匙再回家，已经快凌晨3点了。第二天早上睡过头迟到，没有全勤奖，哭唧唧， 哭唧唧， 好可怜， 嘤嘤嘤。坤的小昆虫，他说2016年3月12号植树节，我记得很清楚那天。那天呢，垫了个单子退订了，买了个吉他，还是个残次品，骑了个自行车呢，在红绿灯路口，是的，没错，就是最多人和最多车的红绿灯路口，把假牙给摔丢了，门牙磕掉一小块。吃个面包还酸了， 我好惨， 哎，没天理呀、啊！来喝口水，我看看塞牙不？ 啊，还是个女汉子， 嗯， 一个挺可爱的小姑娘，没想到这么惨。手机掉马桶里算不算？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掉到过那个就是寝室的那个厕所的那个洞里，特别深。 哎，我特别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它捞出来还是给它冲下去呢？ 不知道，如果能弄出来最好弄出来，不然会堵的。 对啊，我在想就弄出来又冲不下去，那可能真的只能叫消防叔叔了吧。 对对对， 心情，他说呢，刚出门就下雨了，我以为他会停，结果呢他越下越大，安慰自己没事，肯定也有人没带伞，跑到公交车站发现就我一个人没带，大家看我的眼神怎么回事。 太逗了。哎，这个朋友写了好长的故事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念出来。他叫做吃甜甜圈的短腿猫，他说前一天下午考完试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早上的考试，下午考完试出来呢，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打不到车，找不到公交站，订的火车票也要到时间了，赶不上改签，结果只能退掉。退了之后呢，结果一直订不到下一班，好不容易坐上了公交车，结果还堵得不行，终于到了人车不多的地方，下车打滴滴，前面还排了十几个人，中间接到哥哥的电话，问我到哪儿了，要去接我。听到他的声音的那个瞬间，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对面俩女孩呢，还看了我一眼，旁边那个男孩打着游戏，我用余光看到他瞅了我一眼，简直太丢人了。终于在晚上10点到达了目的地，一句两句说不清，简直不要太惨。我就孤零零地站在没有人的公交站牌等着，眼看着白天到天黑还冷，终于坐上了滴滴，全程看着手机订票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离火车站几百米的距离订上了票。下了车冒着雨取了票，飞奔到候车厅，又冷又饿，买了面包就进站了，在火车上也顾不得什么，就开始吃了起来。真的挺惨的一天啊，不过还好最后赶上了。 对，你看他描述的这么详细，就可想而知他内心真的深深的记得这件事情，记得自己最惨的那个时刻。 嗯，对，就这么惨的一天都经历过了，那以后人生中再没有比这个惨的事了。 对对，希望大家遇到这些最惨的事情之后，以后的人生就不会有比这更惨的事情发生了。也是希望我们今年过完这个年之后嘛，后面的年每一年都能过得比今年都要好，不要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 对啊，以后遇到不管怎样的事都会说，能比2020年的开年更惨的事了吗？ 对，我们已经是经历过这种大风大浪的人，后面就真的再也不怕了。 对，那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吧。希望 这个惨的事儿都发生在故事里，我们的生活都是顺顺利利的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， 拜拜。 为了不输大声擂，为了不服大声吹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分大声飞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。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冷静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。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冷静。穷开心啦、啊、小小的人儿。